暗流，快乐是有限的理由，不被谁占有。 在乎黑白或保守，不爱规则就要绑脚绑手。 我很烫手，我要的绝不放手。 进攻是最最完美的防守，就是习惯临时绝不犯了。啦啦啦马手 baby， 娘子汉金子出手，欢迎来挑战爱的 battle。来看看谁是 real macho baby。 别回头，念旧不等于迁就，爱情怎么能回首，这值得研究。想追求浪漫，可要更持久，小心我的快速球，三针很久。